到这个体操馆的，因为出现在网球场也是因为，在今天下午，其实后来这个比赛开始已经接近东京时间6点钟了，就是北京时间傍晚的5点钟，已经是应该算是晚场的比赛了。但是这场女双，由中国选手徐一凡和杨昭轩的组合来对阵澳大利亚组合，其中还有这个世界第一巴蒂这样非常有实力的选手。那这场比赛可以说对于我们中国女网来说还是很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在稍早我们的单打比赛，王强已经是失利了，也是打到第二轮，然后后面我们其他的这个女双的组合也已经是在第一轮当中出局了，郑赛赛和段盈盈。然后现在我们在第一轮当中胜出的徐一凡和杨昭轩也成为了今天这个目前在网球赛场当中剩下的最后的中国选手，所以我就特别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比赛。但是因为对方的实力确实是比较强，我们在两盘的比赛里面呢，都是被对手实线破发之后2-6、4，输掉了这场比赛。我们整个的发挥和过程来看呢，其实也是基本上，展现了自己正常的水平。那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场边，采访了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黄伟，也是请他来点评他我们整个网球队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确实，他也是对这个比赛的过程比较失望，因为我们都知道网球队的其实从备战来说呢，还是从时间上比较充裕的，大家在之前就已经是，在法网结束之后就放弃了温网的草地系列赛事，然后提早回到国内去备战的。但是确实在这个奥运赛场上还是显现出来和对手一些差距吧，那也是回去要努力的赶上，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赛当中的这种练兵。因为我们知道网球是一项非常职业的项目，在过去一年当中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选手们的比赛机会就会较以往少了很多，那大家的状态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也算是最后去关注一下我们网球在这次奥运会上的表现。因为明天他们在调整一天之后，后天他们就将会离开东京，回到国内去了。 对，这是我们这个网球赛场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你也到咱们的这个奥运会新加入的这个项目滑板赛场当中去感受了一把现场的氛围，能不能也和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实上午就过去了，对，上午就去了，然后这个比赛持续到比较长时间，到大概东京这边的时间2点多钟，我们这里的所有采访相关的工作才全部的结束。因为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16岁的小姑娘曾文慧能够进入到这个比赛的决胜轮次，因为在此之前她所有参加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积分赛，她都只是在预赛轮当中拿到一个名次，然后拿到一些奥运积分，一步一步这么攒够了这个入场资格，来到了东京。但是没有想到在东京他也可以说是对自己而言的超水平发挥，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所以我们这个比赛关注的时间也长了一些，一直到这个决赛轮当中，7个动作完全的滑下来。我觉得从选手来说，他们非常享受比赛，因为这些选手年纪很小， 是的， 获得冠军的选手13岁。包括我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看到巴西的这个13岁的获得第3名的这个小姑娘去跟她的家人去拥抱的时候，看她完全被这个抱抱举高高， 真的就是小朋友吗？ 对，她是一个小朋友。对，所以在这个比赛的整个现场的气氛，我觉得可能也不像我们今天稍晚关注的其他的奥运会项目那么紧张，让大家好像那个心都提到嗓子眼，整个都非常的欢乐和轻松。所有的这些10几岁的小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充分的去享受这个奥运会的新项目，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第一次亮相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因为这个项目也是第一次亮相在奥运会的赛场，就给大家展现了很多的活力。当然从我们的选手来说，我在赛后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也和我们中国队的外教聊了很多，他也给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选手，他说因为我们这个选手是我们的外教是从英国聘请的外教，在这个滑板方面非常的有经验，而且也有很多年的专业运动员、专业选手以及教练的这样的经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能难以想象这个小姑娘她只练了3年半的时间就有今天这个成绩，他说我所有见过的男孩女孩都算上，你可以把任何人叫来，你看他的表现，你跟大家说他只练了3年半，大家不会相信，没有人会相信，但是他就可以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 那我们曾文慧看来也是一个天赋型选手啊， 绝对是天赋型选手，但他同时强调说， 这个天赋呢，我认为是曾文慧的最基本的一个属性。 对， 天赋是所有选手的基础层面。 是， 你除了天赋之外，他认为曾文慧之前不是学习这个武术的吗？我也问他，我说，对，我说武术可能更多的就关注于自身的这种修炼，自身的这种能力的提升，而滑板我们看到和其他选手这种交流啊，大家在比赛当中这种有说有笑的气氛啊，是不是都要求选手更加外向和开放一些？他说对，他说其实我会认为在这个项目过程当中对他的性格有一些改变，但同时他本身对于所从事的这件事情的这种专注，这种能够持久的去反复的磨练，并不符合他这个年纪，但是会对于他的这个竞技水平的提升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他认为这是在天赋之外，天才型选手之外，能够让曾文慧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达到现在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这种水平的原因所在。所以我觉得曾文慧这今天是拿到第六名，但是他们更多的还是着眼于未来下一届的奥运会或者未来的大赛，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小姑娘的上升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我觉得他们这些真的可以叫小朋友吗？真的可以叫未来可期吗？啊，毕竟像刚才林苑提到的， 你知道说到小朋友， 嗯， 我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些选手们在场地当中，不论是哪一国的选手，大家在比赛的互相加油，互相聊天，然后听到某个音乐，然后就会扭动起晃动起身体，然后问他们聊的什么，聊的是内容是动画片。 对， 你知道整个这个过程。 所以其实我刚才在听，对林苑在介绍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奥林匹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嗯，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在关注运动员他们最终获得的这个成绩，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是看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在赛场当中享受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这些快乐，以及他们能够把这些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嗯，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看的不管是咱们男团的这个比赛也好，还是刚才我们结束的这个乒乓球这个混双的决赛也好，以及今天下午我们看的这个跳水的比赛也好，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紧张的感觉啊，或者说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些遗憾呀，这些感觉已经大过了我们对于这项运动当时所追求的那份快乐了。而在这个滑板的这个项目当中，可能也正因为它是一个奥运会新加入的一个很年轻的项目，参与的这些选手也都是非常年轻，甚至可以说叫小朋友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心态是更加积极，更加阳光，更加轻松的，他们对于比赛也是更加享受的。 没错，也是更加纯粹的，就 是 一种爱。是， 没错。其实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滑板也是正特别反映这样的一种运动，或者大家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的一种态度。因为你会看到每一个选手在尝试完一个动作之后，都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摔倒，但是摔倒之后大家也许一瘸一拐，也许是捂着屁股，然后晃晃悠悠的，也许就像曾文慧在赛后我们看到他腿上之前 都磕到了吗？好像 重新流出血，这些其实都不影响他们笑着站起来，重新又爬到高台上往下去尝试一个新的动作，尝试一个新的挑战，这就是一个摔倒之后反复爬起来的运动。其实也是告诉大家，摔倒了有什么关系， 对， 爬起来不就好了， 失败了算什么呢？ 嗯，是的。 对， 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的失败之后站起来，你会体验到更多对于运动的一种感悟啊，对于生命的一种感悟。 嗯， 确实这个越挫越勇，希望是今天大家能够看比赛之后另外的一种感悟吧。当然首先是要为这个队员们感到可惜了。另外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说一说您对于这个热爱的一种坚持，希望林苑接下来在东京继续的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当然你接下来的报道重点是什么呢？跟我们也说一说呀。 明天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明天我就决定不让李维去跳水了。那我还是再重新如果出现在跳水的赛场上的。是的，明天是又回到我们女子项目，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女子十米台的比赛当中，我们双人 见证我们 的 冠军嘛。 又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十几岁的选手， 对， 出现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青春的活力来再一次实现梦之队在我们面前展现的这种非常完美的表现。 嗯，今 天会去见证这个比赛。 今天晚上你们四个好好分配一下这个工作任务啊。 嗯， 好的， 谢谢林苑。 好的，感谢林苑的连线。 谢谢马莹，谢谢康乐，再见。 多保重，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我们体坛夜话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是晚上9点到10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您这时间可千万别错过，也别弄错了啊！接下来咱们先借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还有记者在东京的精彩连线。 有多厉害？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东京奥运会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今天节目是由孟莹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同样我们的直播间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同事，来自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播清瑞。清瑞刚才是给我们点评了乒乓球的部分，是。 对，为什么要请清瑞点评，我们得再次介绍一下。 对， 清瑞身上的隐藏技能就是他曾经还是一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所以听清瑞跟大家点评乒乓球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享受的，毕竟他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啊以及我们应该怎么看其实还是非常了解的， 是很专业。 不像我们只看一些，哎呀这个球没接着，哎呀、啊、真是他这个球怎么发的那么诡异啊， 对， 到底他为什么会发的那么诡异呢、啊、的确是、啊、 一般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确实清瑞是乒乓球这方面内行，当然不止我们一会儿说乒乓球，在聊其他体育项目的感悟的时候、清瑞相信有很多想要说的。那接下来咱们进入到记者连线，来连线一下我们的下一位记者、就是梁博。梁博呢应该是、已经采访完了男团的这个决赛，刚才在混合采访区、也是采访非常的忙，所以这个连线稍微的延迟了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精彩留言啊，更多朋友都是在聊乒乓球新闻组合输给水谷隼和伊藤美诚这个比赛啊，说这个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啊，这个就是竞技体育不可测之魅力啊，不可预测性啊。但是乒乓球我们以往总会觉得是这个啊双保险多保险啊，这一次确实都没有想到，大家普遍的认知是比较的乐观。好， 小七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我们赶紧把他接进来。 好，梁博你好。 你好小七。 孟莹好，康乐好。 哎呀，那天我们跟你在开幕式有那么一丝遗憾啊，没有让跟你继续交流下去。今天我们决定了，剩下的时间都交给你，可以吗？ 我现在也是刚刚从这个体操这个比赛出来，应该说，体操这个比赛也挺遗憾的。整个这个比赛下来之后的话，其实，这个感觉确实在打分上，包括这个对手发挥上，包括我们自己的发挥上，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遗憾。所以，因为我刚刚从混采区出来，然后接受采访的咱们三位中国运动员，然后最先出来的是焦若腾，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所以说他心态还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然后他后面也有全能的比赛，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应该说还是这个就是心情还不错。但是林超攀确实最后出来的时候心情有一点点的这个 低落， 自责可能会多一些。对，因为他的这个可能作为这个唯一一个这个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这个老将，理论上说他或者说他自己他认为他应该承担更多，或者说给予这些小兄弟们更多的这种帮助，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失误就更加的自责。所以说对于超攀来说的话，可能我觉得现在他的这个心态确实要放松一些，或者说这个虽然他的这次奥运会之旅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他个人来说，职业生涯或者说这个作为他来说这个体育生涯并没有结束，所以说我觉得也不用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压力。 对，这是刚才你 然后体操这边 啊，就是在体操赛后啊，看到我们这几位这个队员啊，大家的一个表现啊。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今天啊，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咱们北京队的这个肖若腾，哎，他整体我觉得发挥还都是比较稳定的。他自己在赛后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肖若腾刚才在采访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的满意。然后他当时有记者问说给自己打多少分，肖若腾说给自己打是个7.5分，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因为这个整体的成绩，因为毕竟是团体赛嘛，没有这个太完美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肖若腾来说呢，因为后面他确实还有比赛，我觉得弥补自己的这个遗憾或者说不足，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这种这个不满的或者对自己不太满意的这种结果还是有机会的。 那这是今天这个体操男团决赛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啊。那像刚才我们也连线了林苑，他也提到了今天你们也去咱们这个奥运会的新项目滑板赛场去感受了一把，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个滑板赛场的这个表现，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比赛你现在是不是也已经基本上比较了解他们的规则了，摸透了？ 对，他滑板的话因为是这次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新增的一个项目，说实话这个之前确实没有现场去看过，可能电视上看滑板的比赛，就是奥运会的比赛也没有过。可能看过一些这种滑板的这种项目的这种属于极限运动其中的一类。今天看呢，可以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规则，就是滑板分一共是7组动作，那么前2组呢是要路线，但是路线呢也是你自己去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之后，给打出2个分数，然后后面5个呢叫大绝招，就是你呢只做一个动作，然后去完成之后呢。裁判来给这个根据动作来打分，然后一共是这7个做完之后呢，取其中的4个最好的分数。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满分是10分，我前面可能3组都是0分，但我后面4组都是10分，那你就肯定是冠军，因为他只取4个最高的分数。所以说这个的看起来还是比较刺激的，而且偶然性也比较的大。 对， 这个尤其在现场看，就可能这个选手因为完成动作来说的话，难度啊，包括你的临场的这种发挥啊，它的偶然性非常大。你可能你这一个动作完成没做成，或者没完成了，你一下就是0分。那你可能这个1个0分、2个0分，到了你比如说一共是7选，它相当于是7选4嘛。7选4的话，如果你到第4个动作还是0分的话，那你后面等于是你拿3个这个有效分去打别人的4个有效分。所以说 对，分也不够啊。 对比赛现场看。对，第一个看现场确实还是挺刺激的。第二个就是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些选手动作完成15之后，全都是这种硬的水泥地啊，真往地下摔啊，而且看着都疼。说实话，这个而且今天我们看的还是女子的这个比赛，就感觉小姑娘们，说实话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还挺心疼的。尤其是，在这个咱们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也发布了一条视频，就是。赛后我去采访咱们的这个16岁的中国小姑娘 曾文慧啊， 看感觉腿都在曾文慧腿都在渗血，然后 说实话，这个还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就是，你干哪行都不容易，尤其这种体育的竞技上，可能平时的训练对于他来说，而且，冬奥会就表示说自己就已经习惯了，说这个就是一个擦破皮儿，就是一个皮外伤，就非常淡定去，来解释他这个挂彩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还是，练这个项目还是挺辛苦的。另外再说一下这个项目，就是我觉得它符合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这种潮流啊，炫酷啊，包括动作很酷，选手们穿的衣服也很潮。另外就是，自由性、自由度也很大。你上场之前可能不像说跳水啊，或者说这个一些这种，体操，你需要提前报的动作，所有的一切全由选手临场来决定。你说我可能在出发之前我想换一个动作，都可以，最后只看你完成的那个结果。所以说这项目确实很适合年轻人。 对，就它创意性真的很强啊。 对，它创意性很强，而且很有这种，就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风格，我觉得。 对，想起一出是一出。 喜欢挑战，不怕疼痛啊！同样，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对， 好，非常感谢梁博今天带来的精彩的我们的连线啊！当然也关心你明天重点采访哪个项目呢？ 明天的话，我们目前是去跳水，准备去跳水的赛场，因为今天让李维去跳水，发现这个效果不太好，我们明天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看来你们都要把他拦住了啊！ 所谓的换人如换刀， 要把他拦住了 啊！是换了人之后，希望 明天跳水的话，去看看这个张家齐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所以说也是持续关注吧。也当然，今天好像中国队没有收获这个金牌，这个跳水和乒乓球这两个项目都失利了，而且是意外失利。所以说明天看看吧，中国队能不能打一个这个我们叫不能叫翻身仗吧，就起码是能比今天要有所收获吧。我觉得 至少应该也是叫平稳发挥嘛啊。 希望明天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好的，谢谢小齐，那也是多多保重。那我们明天继续保持联系，辛苦了，再见。 好的， 再见， 梁博再见啊。好，我们这时段还有几分钟时间啊，得跟我们的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新闻主，广播的主播清瑞多聊一聊。其实，对于体育，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热爱啊，你可能热爱不同的项目啊，通过各个项目，刚才提到的滑板，这体现热爱的方式就是摔倒了，可能摔破了腿了，依然坚持下来， 对， 遇到困难，不去畏缩啊，能够站起来。清瑞，你觉得呢？对体育的热爱，你本身喜欢的乒乓球这个项目体现在哪里？这种热爱， 或者说你现在还在坚持你的热爱吗？ 现在其实打的真的是很少了哈。也就是比如说台里有乒乓球比赛之前，我们会大家在一起练练。其实我听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当你这个热爱的东西有的时候变成了谋生的一种手段，你就很难再坚持这种热爱了，往往这种热爱就会被泯灭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当然就是喜欢一样东西嘛，还是要坚持。可能有的时候这种热爱能成为你战胜一切困难的一个方法吧，我觉得。那么对于乒乓球来说，因为我是从小打乒乓球，所以对乒乓球还是很喜欢的。但是其实当时每天上下午练的时候，当时感觉也是烦透了。 对 啊， 肯定的嘛啊，在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每天就和他一起相依相伴的话，那种感觉肯定还是觉得挺枯燥的。 是啊，但是枯燥之后有苦才有甜啊，之后尝到甜头的那一刻就是体育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乐趣或者是最大的收获。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项目的坚持了很久的这个热爱的人。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乒乓球项目的这个倪大妈，打了58岁了依然打奥运会。 倪阿姨啊。 是倪阿姨。好。另外还有这个丘索维金娜。 是的，那是我们大家更为熟悉的一位奥运赛场当中的老将了。 对。 46岁。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他结束了自己在这个赛场当中的表现之后呢，也是真的宣布要退役了。 对，另外我印象当中这一届还有足球当中的巴西女足的这个这个马塔， 对 啊，马塔30几岁了。另外，巴西女足参加7届奥运会的福尔米加啊，43岁的年纪了啊，这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的热爱。当然还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像我们提到的曾文慧啊，她刚开始是练这个武术的。然后转成滑板的项目，依然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感觉找到自己这样的一种热爱，其实这个就是运动的一种巨大的魅力吧。当然每个人喜欢的不同，清瑞你觉得呢？就是，从你喜欢的运动的角度，除了乒乓球，平时还更加关注哪些项目呢？ 嗯，那么像这次哈，可能比较关注游泳啊，像跳水也比较关注， 嗯、 而且这次呢，我们击剑女子重剑得了一枚这个金牌啊。 孙一文是 是，我觉得这个击剑也挺好玩的。然后我还在网上查了查，觉得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对， 哈哈， 也挺好玩的。 清瑞现在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热爱啊， 是 是不是？ 对，其实参与体育运动不只是说想要击败谁是吧， 嗯， 更多是为了自己我的一种修养，自我的一种提升，更重要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生活方式， 是、 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像梦莹这种啊，清瑞我了解平时都很喜欢健身运动又瑜伽的、 嗯、 啊，身材保持很好，这其实就是体育作为人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 是、 啊、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这边咱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帝都老炮也说怎么办啊，这个乒乓球输球了啊，俩横一竖啊，干啊，继续的干下去吧，就是乒乓球、 啊、加油吧啊， 其他的人不能泄气呀、啊。 嗯， 啊、是。 那您也曾19岁也说到了，说乒乓球输球啊，其实这也是早晚的事儿。那当然了，对手他们也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任何的比赛嘛，他没有常胜将军，所以我们通过这次的比赛也是给自己敲响警钟嘛。 对。另外0120他提到了第六局找回自信的中国组合到第七局上来就是0-8落后，心态崩了，有点突然，而且没有让工作人员擦擦球桌这种方式调整一下，所以比赛就这样的走下去，结果最终是输掉了决胜局的比赛。刚才请清瑞提到了，就是乒乓球比赛对于心理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心理战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吧，清瑞、 嗯、是 你觉得就是说乒乓球这样的心态的调节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比如你以前打球的时候输球的这个输到中间了，怎么调节最好呢？ 嗯，其实吧，我们在底下看的非常的紧张哈，觉得场上，但是其实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感觉不到这种紧张的 啊。 包括像专，尤其打这种奥运会大赛，肯定非常的专注，其实是专注在每一个球上的。 嗯， 那比如说，如果要是像落后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当时打比赛有一次大分2-0落后，然后小分是8-4落后、 嗯， 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自己一分一分去打，可能这次被淘汰了就没有机会再站在这个赛场上来打比赛了，所以把每一分当成一个享受，把每一分当成自己表现的一个机会吧，就是去享受这个乒乓球，去享受这比赛带给自己的乐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输赢在自己的心里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嗯 嗯， 是，说是不重要，但是其实是化于无形之中， 是、 让这个压力如果能够加到对方的身上，那这个可能就上上之策了。 嗯， 这个可能就未来中国乒乓球队看一看，现在压力山大的情况之下，总教练刘国梁指导怎么样来进行一番调整。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夜话节目，梦莹、康乐和清瑞三个人在这儿等着各位，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近明两天夜间都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近期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您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 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特别要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山区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及上班时阴有阵雨，偏北风一二级，气温在25到26度之间，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然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啊，这里是孟莹、康乐还有清瑞一起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孟莹。 大家好，我是清瑞。 刚才我们在前面这一个时间段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刚刚结束的两场很热乎的比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呢，都稍微有那么一些不尽如人意。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 对，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从曾文慧到倪夏莲。那您还在坚持自己的热爱吗？曾文慧这位小将今天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因为他的原因，对于滑板这个项目，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是。 那我们刚才也听咱们的前方记者林苑和小齐都分享了他们今天在滑板赛场看到的这些感受，以及对于这个滑板项目他们的一些认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滑手，并且也是从业滑板教学近10年的这个魏征魏教练，也是想听他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滑板这个运动啊。那目前魏教练也已经在线上了，我们也是先连线一下他。您好，魏教练。 您好。 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今天曾文慧进入到这个奥运会女子街式的决赛，最终也看到她获得了第6名。所以能不能也想听您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奥运会的这两个项目，街式和碗池的一个比赛的规则？ 那个街式跟碗池这两种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街式，那个现在比赛规则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做动作嘛。然后比的就是那个动作的那个流畅度啊，还有难度，然后肯定是在规定时间内，然后完成的那个动作越流畅，然后难度越高，然后分越高。然后还有一个是大绝招，就是每人会有几次机会，然后做自己想做的，然后并且就是难度更高的，然后成功了再计分。 我们看到他们说这个赛前啊，他们这个大绝招甚至都有可能说在比赛之前还会有所变化，就是随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些调整，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对，这是肯定的。然后根据每个滑手的当时的想法可能都会不一样，然后包括自身条件，对吧？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也看到就是街式和碗池这两个比赛的场地也不太一样啊。 对，然后街市就是还原街道的那种感觉，然后会有扶手啊，会有楼梯台阶这种。 对， 然后嗯，这就是滑板最开始，然后大家玩就在街上嘛，然后这个、再就是把这种街头的东西，然后搬到比赛场地里。 那碗池它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啊，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圆坡里头，大家一起在那个环境之下去玩啊。 对，就是那个美国的游泳池嘛， 嗯， 然后以前不都是这样，然后在干旱的时候，可能就有人会拿着滑板去那个游泳池里玩，然后等于是这么演变过来吧。 嗯，那我们大家在观看这个街市啊，还有碗池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您能不能也教一教大家该如何去欣赏这个比赛呢？ 嗯，其实滑板观赏性，因为它分正反角，然后有的普通不了解的这种观众，他就不太好区分，然后只是。看那个板在脚底下转呀，然后可以那个滑板跳起来在杆子上做动作什么这种，然后观赏性更强一点，可能碗池会强一点吧，因为它好多动作是有滞空的，在天上飞的。 对，而且今天我们看街市的时候感觉特别强烈，就是运动员他们这个摔下来的几率还都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一点上就会觉得，哎呀，那他是不是摔下来就没有成绩啦，或者说这个表现是不是就不够理想啊，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理解还不够的充分。 对，因为可能就是还这个滑板刚进奥运会嘛，然后可能好多观众都是看这些，只是看一热闹，现在对吧，然后真正不是特别理解这个东西。 对， 所以观赏嗯 是 不会太好，然后不过碗池都挺好的这种观赏性。 对， 魏教练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也问您几个问题啊。对滑板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感兴趣，观赏度极高，而且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啊。想问您的是，比如说我们初学者想要学习这个滑板，大家都想了解了，说这个，多长时间大概能达到一个上板，然后比较的自如的滑行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另外也想问您的是，您觉得滑板最难的技术在哪里呢？ 嗯。滑板最难的其实就是平衡吧，就是重心问题，然后只要你把重心调整好了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嗯， 然后还有就是坚持，有的时候可能就练动作的时候会不会说你一学就会，都会有一过程，循序渐进嘛。 啊，就是不怕摔是吧？ 对，然后要是正常要学习到滑行能流畅的滑走，这种可能有个你认真滑有一天两天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这个对身材有要求吗？这滑板啊，我们看到奥运选手当中好像身材都是比较的精瘦型的，这方面是否有要求？ 其实没有太多要求，因为我身边那个一起滑板的也有稍微微胖点的那种 啊， 都是很正常的。 当然这个滑板这项运动是刚刚进入奥运会的，相信通过这次奥运会，很多我们国内的朋友看到之后，也会掀起了某些这滑板热，有可能啊。那国内现在滑板的这个发展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也请魏教练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发展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好了，因为国家也在重视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全国各地也在不停的增加滑板场的数量。 对， 等现在场地越来越多，然后那个滑板店也越来越多，然后从事相关那个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也就肯定是越来越好的，而且现在好多明星也都在滑板嘛，就是 对 不同程度上也在推广这项运动。 对，再加上他又已经进入到了奥运会啊，我们得到国家的这个重视，不管是从群众层面还是从上面的这个层面，他有一个双管齐下的作用，所以对于这项运动的发展之后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助推的作用嘛。 对，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是的，那也非常感谢魏教练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下这个滑板项目。我们知道过两天啊，咱们中国还有一位选手张鑫还要参加这个碗池的项目。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也继续请您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个比赛，好不好？ 好，可以。 嗯，好，谢谢您。 嗯，行，不客气，拜拜。 再见。 好，再见。这边刚刚是专业人士来讲解了一下滑板这个项目啊，它的难度有多大。 青瑞 怎么样？会不会滑板？ 有没有兴趣也想去体验一下？就像刚才说的击剑嘛，你都已经在网上搜了搜，滑板敢不敢？ 挺想体验一下，但真的就是怕摔。 对，我之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也 这个采访过一位就是滑板爱好者，他之前的确就是因为看了国内某档滑板的综艺节目，之后一下对滑板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差不多也是30岁左右的一个应该叫熟女嘛，我们现在一般是这样称呼的。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克服了我们首先大家最为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哎呀，我这个年纪会不会大家都觉得我已经很大了，有点老了，然后现在学滑板的都是一些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我敢不敢去学呀，学了之后会不会很丢人，尤其一摔倒的时候。结果他自己就克服了这些所谓我们自己认为的一些小小的心理障碍，然后去学习了，并且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滑板的资深从业者参与这项运动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句话啊，你还在坚持你的热爱吗？这位朋友就把他的热爱我觉得可以说叫发挥到了极致。 是，而且你追逐一个曾经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儿，这个就是一种热爱最好的体现。你包括你觉得我不可能把滑板给学会啊，万一要学会了呢，是吧？多美妙的一件事儿， 成就感相当的足，真的 啊。另外，别怕摔， 对， 应该是有相应的护具，带上这个护具什么的， 然后找好专业的教练嘛， 对，然后呢，当你滑行的时候，享受那种自由啊，那种像飞一样的这种感觉的时候，相信那个就是体育带来的最大的魅力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记者的连线环节，进入到奥运最强音， 巅峰对决。震撼你我，奥运最强音。 好，接下来咱们好好再说一说今天晚上这场这场球啊，乒乓球的混双的比赛。我们的新闻组合是输给了日本组合水谷隼和伊藤美诚，是得到了银牌。 对， 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前方的记者李维， 哎，他已经刚才被我们的两位记者都 Q 了一把了啊，林苑和小齐都 Q 了他，而且今天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群里头，大家也都在纷纷 Q 他 啊，这是有什么典故吗？给我们介绍介绍。 反正就是说他是有一个魔咒的，好像他去到哪个现场，哪个现场就稍微有那么一些些悬啊。 到底怎么样的情况？我们把李维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维你好。 康乐你好，孟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李维，那个，要不然你先跟大家说说吧。今天感觉在咱们的群里你被 Q 了，刚才我们跟小齐和林苑连线的时候你也被 Q 了，你要不然你怎么给自己证个名呢？ 我觉得还是吧，真的，这个大家刚才我们也在，因为现在迟迟在等待中国队的新发布会还没有开始，可能我们对球员吧，包括教练，可能也要有一个小的这种总结，在第一时间。确实，这场比赛我们有点儿，就跟昨天女排一样，有点懵了。就感觉前面打得不错，但是后面这个伊藤美诚杀出来之后，这个有点杀红了眼的感觉。但是我们好像显得有点软了。按说我们在硬实力和整个的这种能力上、经验上，那和对手比那强太多了。再加上今天现场其实并没有观众，那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场地。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输掉了这个比赛，其实多少啊让中国队的队员很难以接受。那刚才我是在这个人群中啊找到了刘国梁指导的这个身影，在看台上影院也是拿手机去拍了一段他的这个情况嘛，觉得刘指导这个神情还是比较的没落或比较失望吧。确实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志在必得，又是历史的一块金牌，但是很遗憾啊，这个比赛的结果是不如我们所愿。我觉得确实这场比赛或者说这次我们还是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压力。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许昕和刘诗雯在关键球的把握上，这不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和心理素质。我觉得可能也是整个这个比赛给大家带来了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是， 当然了，这个现场啊，这个确实今天有很多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团部的成员都来到现场给中国队加油， 对， 可能也觉得这块金牌是非常的稳，但是没想到大家还有一些失望吧。现在这个比赛之后，我们其实大家中国记者心情都不是很好，大家在这个发布厅里大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交流。我觉得确实乒乓球丢金牌可能跟今天下午的跳水一样，大家都会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 是，当然就是今天好像中国队的这个夺牌的这样的一个势头有所减弱，尤其是这种优势项目啊，感觉运气今天仿佛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李维，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从乒乓球，你所观察到的今天这场比赛，在整个的气势上，或者队员们，刚开场你有没有观察到有一些紧张的这些蛛丝马迹啊？ 其实今天我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咱们中国队这边的 教练马林马指导。其实马指导在刚开场的时候是穿一个短袖，蓝色的短袖。在中间我们一度是被动的时候，刚开始我们2-0领先嘛，当到了后两局我们开始被动的时候，马指导是把这个外套穿上。我觉得这些细节吧，其实表现了从教练来说也是一种紧张的一种状态，因为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种举动，就是小的这种细节也证明了他在场上可能心态上或者多少有一些这种紧张。但后来在这个我们这个把总比分扳成3-3之后，马指导就把这个衣服脱掉了 啊。 其实这一个又穿又脱这种小的细节，其实都能感觉到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多少有一种这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困难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也在交流，其实不管是乒乓球还是跳水，还是我们一些优势的项目，从这两天这个比赛或三天比赛来看，虽然我们有一些项目是成功的获得了这个冠军，但是有一些项目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和过去这个一年多疫情有比较大的联系，因为确实在4年变5年之后，这个奥运会对于整个运动员的备战周期都产生了大的影响。那另一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在自己训练自己比赛，而并没有和国际上的运动员有更多的交手。包括昨天的一些球队，包括女排，女排虽然打了这个世界联赛，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自己关起门来在打比赛。那对于这个乒乓球队来说同样如此，可能我们交流的机会不多。虽然之前我们打了一系列的这个奥运会之前的热身赛，但是没有世乒赛，没有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可能对于整个球队和对手的这种交锋、这种磨合，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当然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真的是怎么说呢？会面临一定的困难。我想后面的比赛吧，我们中国的教练员，包括我们的运动员，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调整过程，要做足困难的准备。就跟今天下午跳水的时候，我记得曹源也说了一句，说就是可能有点轻敌了。然后这个动作发挥的没有那么稳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优势项目还是前优势项目，都需要我们在真正在这一天无今日的这一天，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提起一个神儿吧。后面的比赛我们要相信自己，同时也要把这个心态调整的好一些。 是，李维，明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将要采访的项目吧。 明天我和金泽是上午要去这个有名体育馆来关注中国女排和美国的第二场比赛。当然了，我希望啊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消息。不过确实客观说，美国女排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到时候我希望我们中国女排能够克服困难吧，尤其第一场吸取了一个惨败的教训，那这场比赛争取拿到一场好的结果。 好，李维接下来马上就要去乒乓球的发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消息。我们明天再见。 辛苦了，再见。 好，再会。 再见。 清睿，刚才我们也听李维和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把赛后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跟大家又去做了一个分享。那你听到李维的一个介绍，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李维老师说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因为疫情，我们这一两年的时间都一直是自己在家练，所以真的是对于外面别的选手的一些技术的变化，包括一些进步，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对 对，而且包括这次疫情也有很多新的规则，比如说不能吹气，不能对着球吹气，不能手擦汗。 对， 其实对运动也是有影响的。 没错，就是对于节奏啊，因为有一些比如吹气儿啊，摸摸球，其实就是心理减压的一个过程， 战术一个 啊，对，心理暗示啊，这个都是受到影响。好，导播现在示意我接下来将会连线正在东京采访的本台记者金泽。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金泽今天去的这个比赛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跳水啊。 是。 跳水呢今天是北京的运动员曹源搭档陈艾森迎战男子的10米跳台双人的决赛。那么在比赛中呢，其实前三跳我们的中国选手发挥的非常出色，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且是以20分的这样优势的领先。但是在第四跳的时候，我们的曹源是发生了一点小的失误，那么这个失误呢直接是可能是葬送了比赛。一直虽然在第五跳第六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依然调整好了状态，发挥到原来的完美的状态，但是遗憾的我们依然是以1.23分不敌英国的戴利以及他搭档这对组合，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在赛后我们采访曹源的时候，首先问的他就是为什么在第四跳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失误。那么他给我们的答复其实是他太想赢了， 毕竟是虽然已经参加了三届奥运会，但是这届奥运会对于他来说是重要的，也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是他和陈艾森是拆队又重组，在东京奥运会之前仅仅搭档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及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肩上一直是缠着这种绷带，其实他身上是有伤的，所以在第四跳的时候他可能在思想方面他有一点点想多了，他太想赢了。嗯，他觉得把之前我自己所做的一些基本的动作包括入水都做到了，可能这一跳就完美了，但是结果并不是他想的那这个意思。所以在赛后的时候在混采区我们的记者提问说有没有想对陈艾森说的话，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森哥真的对不起，因为这一届很有可能是陈艾森的最后一届，当然也还有可能有第四届，但是可能机会没有那么多，毕竟我们的跳水队有更多的新人在涌出。那么这一届陈艾森他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但是陈艾森回桃园的话说哎，没关系，除了那第四跳我们今天发挥的都很好，他是这么安慰曹源的，就是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包括可能我们说跳水队那么多的优秀队员不断的涌出，那么你们是不是感受到这种危机和紧张？那么陈艾森也说了，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能够有竞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是良性循环的一种状态，能够不会有一种青黄不接的这种状态出现，这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也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其实桃园还有单项的男子十米跳台的比赛，那么其实他也在准备，他觉得不能辜负领队啊，辜负中国跳水队对他的这种信任，他觉得至少要总结好在双人跳台当中他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在单人十米跳台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期待的，期待这个元老但是又非常单纯的这个大男孩在单人跳台上能够取得他觉得可以好的成绩。主持人， 对，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明天将要进行的就是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了，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再去做一个简单的前瞻呢？ 明天十米跳台的比赛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小将我们的北京姑娘江佳琪，她是和搭档一起要参加这个比赛。那么这个比江佳琪在此之前，包括2018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就采访过她，当时她是包揽了单人、双人的几乎所有的金牌，可以说当时她是中国跳水队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可能就是随着她的年龄增长，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她现在仍然是中国跳水队的主力，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发挥出自己的优势，然后当然也不要紧张，因为这是小姑娘的第一届奥运会，我们期待她的表现。 那金泽，明天你会到这个女子十米跳台的现场继续采访吗？ 明天我不会，明天我是在女排，首先上午是在女排，我们将看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的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当然还有重剑还有3×3的篮球比赛都要等到明天的上午的或者下午的比赛结果我们再决定到底会不会去。 好的，那今天也是辛苦了金泽，我们也期待着明天你们能够给我们从前方带回更多好的消息，自己也多多保重，谢谢金泽，辛苦了，再见。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我们的记者都是非常的忙碌，明天要赶往各个的赛场。但是今天，这奥运比赛就是这样的，一天接一天，今天完了之后就翻篇了啊！明天所有项目，这个运动员啊，可能有没有得到牌的啊，继续有其他项目的，还要忘记前一天的这个伤痛啊。当然，这个乒乓球，双打的这样的一个痛啊，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件事儿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了，也不能因为疫情啊，这是。老曹说的啊，说疫情对各国运动员说都是一样的，他说这个因素不要强调了，还是要找一下自己个儿的啊主观方面的一个原因吧。 哎呦，他跟米兰魂1965俩人真是前后脚发的 啊 基本上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个疫情其实不仅仅是只对一个人有影响，应该说是对我们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借口不应该当作是我们就是没有取得好成绩的一个 原因啊。 是， 嗯， 这个什么原因的话，留给运动队自己去好好的总结吧。但是乒乓球比赛未来还有那么多个项目呢，这需要好好的来总结。当然想问清睿一个问题啊，就除了像是乒乓球这种这个项目的话，集体项目你比较关注什么呢？像足球、篮球啊、排球，平时很关注的有没有？ 嗯，像女排这次也是非常的关注啊，包括像平常的时候，像咱们国内的比赛，像 CBA 啊什么的，包括中超联赛也都是会去关注的。 嗯 嗯，像这些集体项目呢，其实可能现在大家对于三大球的关注都会非常的多哈。 对， 因为看上去确实观赏性也很强。 是。 嗯 尤其团队项目讲的就是一个整体的配合。 是。 是说到女排了， 嗯 啊，明天中国女排有比赛了，上一场比赛是0-3不敌土耳其队。好多人都会觉得说中国女排这次状态这么差呢，另外朱婷的手有伤啊，整体的这个新人涌现的也并不多啊，有实力的新人。清睿你觉得呢，明天在面对美国队的时候，你对中国女排有自信吗？ 嗯，我觉得首先呢，中国队不要受到这个输给土耳其队的影响啊，还是要力争拼好每一场，因为美国女排的实力确实也是比较强，但我相信这个郎指导也会给队员们做一些这个心理上面的建设哈，让他们忘记之前的比赛。而且我想说呢，就是中国队千万不要受今天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今天应该说没有拿到金牌也是一个底了，触底我们才能反弹嘛，才能破釜沉舟嘛，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今天的比赛受影响。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运动的一个魅力，也不可能说所有项目你优势项目你都能拿到金牌，我觉得这也是体育它这种变幻莫测的这种一个体现。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魅力吧。 对、 嗯、 而且为什么我们就说嘛，乒乓球我们之前那种强大的感觉已经到了就是无人能及的感觉，但是我们后来也要及时的刹住车，不能让它变成这样的一个独家强大的这种感觉，我们才会有了养狼计划嘛。 对， 否则的话也就没有人能跟你继续玩下去，而这个项目也可能就会在我们的奥运大家庭当中被消失掉。 是，没错。 所以我们才会有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大家一起来在这个项目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我们把这些狼都养得越来越好了， 是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挑战越大呢，其实也能够让这个比赛更加的精彩。 没错， 带着其他国家一起玩这个项目，把这项目更加好的做大做强。当然了，输这个球还是很可惜，很可惜啊！对运动员本身来讲，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刚才提到的是这个集体项目啊，其实明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 这个集体项目是集体出击啊， 尤其是我们的女子三大球全部要集体出击。刚才说的这个 男子都没进， 中国女排明天要跟美国打，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而中国女足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一平一负的情况之下呢，现在接下来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强大的荷兰队。 对，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了啊，华山一条道。 在这一句话的恐怖故事给大家讲一下。荷兰队上一场比赛10-3赞比亚，赞比亚4-4跟咱们打平。 是，那我们换算一下是吗？你要让 对，就荷兰队的进攻能力很强。 对，而中国女篮呢，其实在明天啊，在女排女足之后他们也要迎来自己的首秀了，不过他们的对手呢是相对小组比较弱的这个波多黎各队、但是我们依然也不能够有失嘛啊，毕竟我们这个对手你是需要一个一个去稳扎稳打把他们给啃下来的。 对，当然了，三大球的这姑娘们都将迎来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战役。而另外呢，明天像游泳、体操、跳水、击剑、射击等项目将会决出20块金牌，那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都是有冲金的机会的。 哎，对，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期待一下嘛啊，像哎，真的在第一天给我们拿下金牌的孙一文，要和他年轻的这些队友们，明天也要向女子重剑团体冠军去发起冲击了。我相信，因为他的这场女子个人的重剑比赛，可能很多的朋友明天会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女子重剑团体比赛的。 女重团体中国队是有传统的，曾经是拿到过这个金牌的。而且有孙一文领先，他这个已经拿了个人的金牌了，在团体项目上肯定是有这样的气势上的这样的优势的。 对，而跆拳道呢也要进入到收官战了。郑淑音还记不记得我们那天说过啊？这个赵帅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郑淑音将要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去进行一个争冠的比赛了。 嗯，是，希望他俩这次都能拿牌啊。赵帅已经拿到了一个铜牌了。 对， 另外像是射击当中呢，也是迎来了混合团体较量，像杨浩然、杨倩还有盛礼豪、张宇会出战十米气步枪的混合的团体，庞伟、江冉鑫、何正阳、王倩出战十米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比赛。 对， 当然了，在游泳体操的项目当中，中国队有抢手、掰手腕的可能性。你包括这仰泳决赛当中发挥的水平，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徐嘉余半决赛。 当时其实他身体不太舒服，但是我们也是闯入到了男子一百米仰泳决赛嘛啊。 是，总之明天的奥运比赛又是精彩连连，有很多高能场面将会出现，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康乐、梦莹，还有我们来自新闻广播的主播清瑞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希望你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雄鸡唱晓，咱们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